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日同期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香港嘅 BNO 咧就移民咗去英国咧，而家大约系有20几万，有啲人话30万啦。咁有好多香港嘅学生咧就未必系 BNO 噶啦，都系离开香港咧就去英国嗰度升学读书。咁最近咧发生一件咧即系唔系咁开心嘅事，就喺英国北部啊嘅约克郡里边嘅约克大学咧。就有一個叫做阿 Dan 嘅香港學生就報稱，就近日咧佢就畢業，就想翻去呢個大學嗰處咧係影相去圖書館嗰處，咁點知咧就喺校園裏邊就遇到兩個大約20歲嘅英國嘅白人啊，就咧對佢出言不遜，就話佢係難民啊，叫佢翻去啊咁樣樣係嘛？咁結果咧即係呢位阿 Dan 咧就向前理論，就話其實我喺呢度讀書嘅，我係有錢交學費嘅。咁啊，語言之間咧就被呢兩個英國嘅白人咧就毆打，咁當然係構成一單叫種族歧視嘅事件啦。咁啊，後來阿 Dan 咧就將呢件事咧喺社交媒體度講咗出嚟，咁啊亦都引起一啲咧KOL 啊嗰啲流亡喺英國啊嗰啲人個別人士啊嘅悲傷啊，係嘛？就覺得呢度嘅生活啊幾慘啊！咁當然啦，即係我哋風雲谷一向都本住一個客觀平衡啊，同埋一個慈悲嘅心懷，就是、英國咧，如果有咩衰嘢咧，我哋一定會咧係向香港嗰啲藍絲啊親中愛國啊嗰啲望你英國瓜啊，個英國死啊，英國衰啊嗰啲人士咧，我哋向佢哋同佢哋服務埋啊，等佢哋個心理咧係有一個慰藉同埋安慰，係咪？終於又等到一單啦，咁咧就～真係唔好去移民咯，係嘛？去親英國咧，你知啦，而家啲嘢又貴啊，冇養好啊，地鐵又罷工啊，咁兼而啊又俾人踢啰柚啊，邊如俾人種族歧視，哈哈霸霸。不過有一樣我好唔明，咁你93大閱兵啦，中國人民吐氣揚眉啦，就照你已經向英國啊、美國啊曬曬嗰啲咩東風C-20型導彈啊。坦克車啊，同埋啲靚女兵啊，嗰啲踢腳方陣啊，嚇咁啊，照計啊，再加埋唔好講話50年前李小龍啊、中間成龍啊、中國功夫啊咁，照計咧就93閱兵前後就冇理由啊嚇嗰啲白人啊係對中國人有歧視嘅，應該行過見到香港人中國人黃皮嘅咧90度鞠躬啊，話你哋嘅 A President Xi。真係冇得頂，Number One 嗰啲你哋貴國啊嗰啲兵器咧係全世界第一流，咁啊點會你個國家越強大，你越自豪就聲稱啊種族歧視比英國白人啊仲會踢多兩腳同埋恰多幾嘢嘅咧？咁呢樣咧即係我就想向親中愛國嗰啲留喺香港嗰啲解答下，我唔明，唔緊要，走出嚟嗰啲係淤血，呢個我明嘅，係咪？之但係咧西人啊。係淨係睇見你塊面係黃嘅啫，佢點會知道你係乳血啊？定係定係呢個豬血啊？係定係人血咧？係嘛？所以呢樣嘢我就希望有心人同我哋解答下。所以我聽到咦唔係啊，93閱完兵，照計啊呢位叫阿 Dan 嘅香港學生入到去個大學，見到兩個西人即刻立正，甚至係跪地，點解踢佢兩腳？係唔係話越係閱兵啊？啲中國人越喺西方係俾人排斥，越係俾人欺凌咧，咁你就唔應該越咁多兵啦，係咪啊，鮑生？ 係咁，呢單嘢我都略有所聞啦。咁我又覺得咧，即係好多評論嘅人咧，就喺度譴責啊，又或者喺度悲嘆啊，甚至擔心BNO 香港人喺英國嘅情況啦。嗱，首先咧，我就唔係企呢個層次去討論先，我就企翻一個好簡單嘅江湖層次，或者叫街頭層次。当你遇到一些欺凌的时候，我不理究竟那个是学校里面还是普通的一些街道啊，或者是超级市场。如果你所谓势孤力弱人数不足的时候呢，你选择据理力争同人理论啦，定是选择充耳不闻， 即叫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呢，这个呢就我觉得反而要讨论。因为呢当然这件是种族歧视，这件是一件殴打的事件。咁但係呢我据案情透露呢，就阿 Dan 呢当时呢因为遇到呢啲即係不正確嘅指控嘅话，佢係难民呢，咁佢上前理论嘅。但係你要记住当时呢係有两个20岁左右嘅白人青年。阿 Dan 係落单嘅，即係一对二。如果佢本身呢唔係一个即係习武嘅人士，又冇呢个武器在身，甚至佢唔打算同对方揽炒，即係话呢为咗民族嘅尊严啊，为咗个人嘅尊严咧，就誓死一定要同佢哋咧啊辩白嘅时候咧，我觉得咧选择离开咧系一件理性嘅事。嗱，呢个唔系懦弱啊，呢个咧系一个咧我哋叫街头智慧。呢个唔系摆喺英国，甚至摆喺砵兰街啊、香港佐敦道啊。如果有两个非裔青年啊，或者呢两个南亚裔啊，喺度同你咧喺度挑衅你嘅时候，而你选择同佢哋理论咧，啊结果俾人打咧。咁呢件事呢，除咗你诉诸法律希望可以得到公正判决之外呢，咁喺街头智慧上面呢，我觉得係有啲即係唔係好理想嘅处理方法。 咁样嘅，你遇到呢啲呢，喺英国係一个等级社会嚟嘅。英国人呢，如果自命有教养，中产阶级知识界呢啲绝对唔会口出呢啲呢恶言嘅。当然呢，唔係话佢个心里面呢係尊敬中国，係咪？咁但系咧，你话喺英国个社会，如果出到口啊，讲呢啲咁嘅嘢咧，系英国人都睇佢唔起啊，因为咧太过粗鲁啊，同埋太过低端啊。咁所以咧，如果呢位阿 Dan 咧个内心系强大，我哋要借用大陆啊呢啲术语啊，叫内心系强大，你一定有钱过佢。我成日都讲呢、這个世界冇种族歧视啊，只有咧贫富嘅歧视。你有钱你就可以歧视啲穷人。唔係话鼓励呀，係咪即係话嗰个森林定律呀、啊。咁所以如果你个内心系强大，同埋你个内心你知道你钱多过佢，你咪当呢啲係两隻癫狗喺度吠囉，係咪我哋呢啲做 Facebook 啊，做 KOL 成日都系㗎啦，都招惹呢啲呢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啊，系啊，点解自己有 PhD 啊？我讲嘢冇嘢冇人听啊？点解你哋嗰啲做呢啲 social media 会有50万啊？呢个订户啊，咁久唔久啊都喺度吠噶啦，唔通你吠翻佢转头咩？系嘛？当然你嘅内心系对呢啲低端边缘人口啊充满歧视噶啦，所以呢啲我觉得咧，就如果你唔系话。有两三个人一起同行咧，就唔好走埋同佢理论，就行开就算数。但系既然呢件事发生咗，我认为啊，唔系话系冇嘢做得到，因为而家英国咧唔系中国香港，佢仍然系一个咧相当之自由同埋民主嘅社会。香港人如果走咗过去，如果系廿几岁，你发挥翻2019同埋2020年啊嗰啲抗争嘅人士啊，有时有一样嘢叫起底。嗱，呢两个白人嘅学生咧，如果佢系出边啊，嗰啲流浪汉走入嚟，听讲系揸住支水烟，污糟邋遢嘅咧，咁就冇计。但系据说咧，呢两个学生竟然系约克大学里边嘅人嚟嘅，佢唔系出边人嚟嘅，咁啊好容易噶噃，好容易嘅啫噃。嗱，你咧就可以咧，应该揸住个手机影咗佢相，然后就走去咧约克大学嘅学生会嗰度申诉。学生会的申诉呢，然后呢你找人四散呢将这两个学生起底。起底之后你在约克大学的 social media 和 Facebook， 在英文的社交媒体那里，在约克大学和约克市的范围里面，将这两个白人的尊容和他们的名字读什么学系。最好呢如果学生会呢是帮手呢，是踩埋线讲埋佢哋系住边间宿舍边间房，咪爆晒出嚟咯。呢个系最佳嘅报复嘅方式，就唔系咧走埋去同佢咧去理论啊。不过既然你俾佢揼咗两锤，咁呢个咧系坏事变好事，应该咧系人肉起底，报警就唔需要，因为差人睬你都傻。呢啲系唯有自己去执法。呢个第一，第二就咧可以联络啊喺约克市啊。嗰啲嗰个议员个 MP， 嗱我唔知约克市一定呢个议员唔系工党呢就系 Lib Dem 㗎啦。呢啲一样系左翼。喺呢个时候呢就要利用左翼或者左交将呢件事呢系发大。 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打回英国的 DEI 左交的那张正式 牌。左交上身是啊。是啦 你要做左交上身如果你英文不够、啊、我同杰在这里是 volunteer, 是吧我可以上来帮你 ,ok?、啊、不过啲人如果在 Wikipedia 都搜到我说我是左交的对头呢就可能对你冇乜好处。 我就 但 是 呢是吧我这些其实大把嘢可以做的。是不需要第一时间呢是用中文呢在香港或者是小红书那里呢是报你那个受害的惨情。我觉得这个不是最明智的做法。 共产党有四个字叫民工武斗嘛。那你当然你人数不够你在人在异地那你当然不要武斗啦你最多是民工的啫。那以前啊阿爸教落啊真是这个君子不吃眼前亏。中国古语有云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嘅意思係咩呢其實嗱，唔係應用淨係阿 Dan 其實所有嘅香港人都係一樣，唔同年紀。你要諗一諗，即係你千辛萬苦使咗咁多錢同埋時間嚟到英國，尋求呢個永居同埋呢個入籍。咁你可能你嘅身家係呢、這個呢、這個英國人啊嘅十倍或者百倍，或者你其實譬如阿 Dan 呢啲學生咁，你我係好辛苦地供你過去讀書，跟住咧，其實你咧。啊，有良好的专业，将来你可以做工程师、做医生、做律师。咁你嘅前途咧，系比佢哋咧更加壮大。佢哋可能一世都喺度食水烟啊，喺公园吹水啊，喺度卷烟啊，咁啊过度日子。咁啊，佢哋嘅一生咧，就可能后边咧都可能领救济金都未定。咁啊，所以其实咩叫千金之子，即系话你自己嘅身娇肉贵。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唔需要请英雄嘅，你唔需要同佢哋斗气嘅。嗱呢一點咧，當然年輕咧可能撳唔住，但係以我哋呢一把年紀，我哋亦都知道咧，真係好似你話網絡上面大把呢啲咁嘅即係小人，咁如果你同佢斤斤計較，唔通約佢出嚟隻抽咩？唔通同佢咧喺度留言區度來來回回爭辯咩？ 唔需要同佢對話，唔需要對話， 因為即係你自己有一個你自己嘅尊嚴，呢個尊嚴其實咧，你唔會同一個即係我哋叫別和豬打架啊嘛。你同一豬打交，最後你咪一身泥，一身啊呢、這個糞便咯。咁所以個原理就一模一樣，即係呢個唔係話叫你消極，只不過我哋叫做香港人特別聰明，我哋要睇時勢啊。當你可能你同埋班同學兄弟，你有五六個人嘅時候，咁你咪可以同佢理論咯。但如果你冇嘅，亦都冇呢個心理準備同佢開拖同埋打交嘅。其实口水就悭翻啦，唔好嘥啲口水同精力。 系啦，呢、這个魏康啊，生前咧都话过俾我听。咦，阿陶杰，我见到今日苹果日报啊，系某个专栏啊喺度闹你喎、啊。吓、啊，你记住，千祈千祈唔好理呢啲人。啊，闹你嗰啲人咧喺度咧扮晒嘢嘅，吓扮晒学术嘅，满纸都系啲名词啊，括弧英文啊呢啲，我咧一个字我都睇唔落去噶啦。啊！呢啲咁嘅文章咧，我以前如果揾查晒，一定唔会登嘅。我都唔知点解肥佬礼咧，唔知咩发咩神经。嗱、啊，记住同期，你千祈千祈唔好嚟。我梗系我唔嚟啦，系嘛？多谢魏生咁关爱，系嘛？嗱、啊，呢啲咧就系、是、啊行走江湖嘅经验啦，啊！所以咧，你内心要怜悯佢，呢啲系低端人口，只不过咧就笑骑骑咧就人肉起底，用软性嘅斗争要记住、啊、第一要向左交学习。要借佢个东风，第二要向共产党学习，要咧组织咧系斗诶喺用嗰个社交网络咧系人肉起底同埋批斗翻转头。第三就系揾翻 M P， 然后揾翻 M P 咧，如果嗰度嘅议员咧啊，佢觉得你呢件案啊系对自己有利嘅话，嗰、那个 M P 就自然会同你联络当地嘅报纸同埋传媒啦。嗰阵时就考你英语嗰个功夫啦，识唔识喺镜头面前讲嘢啊？同嗰啲英国嘅传媒工作者同埋社工啊，系嚟到咧笑笑口，用一只好高贵嘅英文咧拍住啊邓永昌咁样咧，然后将呢两个白人啊嗰种低端嘅恶行咧系讲翻出嚟啦。啊呢个咧其实系好好玩嘅。嗱，呢啲叫政治。如果喺香港，好多人走过嚟系闷得滞，想喺英国嗰度玩政治咧，就条条大路通罗马，系咪？咁啊，但系咧，即系嗱，点解呢啲会发生喺约克咧？本来约克大学系几好嘅，因为约克郡咧嗰度有一间大教堂，同埋咧嗰度系一个有成啊800年历史一个古镇嚟。佢里边有一条嘅好旧嘅街叫做 Shamble， 吓，佢里边咧就有成咧六七百年嘅历史，都系咧嗰啲地砖啊，嗰啲街砖和卵石咧系铺成嘅。咁就我唔知嗰处咧，嗰个经济状况咧系点？但系咧整个英格兰北部咧，你要知道咧系穷过英格兰嘅南部同埋咧啊伦敦，因为嗰度以前系工业区，工业区本来咧系工党咧嘅地盘。但你都知道英國工人階級佢有工開咧，好好地地。一旦全部失業咧，嗰啲工人咧，就算係投工黨嘅票咧，裏右裏邊嗰個極右同埋咧，嗰個排外啊，同埋歧視嗰面目咧，係會露出嚟嘅。因為投工黨票嗰啲咧，好多係階嗰個教育水準係好低嘅，好多係勞動階級嚟嘅。舉個例，喺1982年喺美國嘅底特律密西根州市。就一個叫陳果仁的一個咧，華裔的美國的年輕人，咁咧佢咧就同人哋喺個酒吧度咧係飲酒，飲飲下咧就喺個酒吧嗰度有脱衣舞表演，咁咧佢俾兩個白人係喺底特律嘅汽車廠部倒閉之後，因為咧日本車咧係橫掃美國，所以咧底特律喺嗰幾年咧好多嘅汽車工人咧係失業。就將陳果仁當咗係日本人，覺得咧係日本汽車係奪走咗佢嗰份工作，於是攞個棒，即係嗰啲打棒球啊，嗰啲木棍咧，係將陳果仁鑑生打死。呢件事咧過去過咗去咧成40多年，但係咧喺美國啊係掀起一場華人啊嘅全國嘅抗爭運動，最尾就係呢兩個白人咧喺法庭咧係獲得輕判啊，咁所以咧陳果仁命案咧。後來拍成一個紀錄片嚟，依啲類似嘅。當你嗰啲中國製造啊，搞到咧而家成個英國咧係失業率好高啊，製造業冇咗啊，再加埋咧你嗰個 A1 號喺嗰度唔生性啊，又唔識得韜光養晦啊，又喺度咧擺曬啲導彈出嚟也文也武啊，你令到英國人受到刺激咧，就會將你周圍嘅中國人嚟到開刀。嗱，之但係呢啲喺貧窮嘅地區。所以咧，我成日讲，4年前已经讲，第一，你移民嚟英国，你要谨慎考虑；第二，你要如果喺度买楼同置业，你要对英国嘅地理环境同埋社区嗰个政治嘅差别咧，要做好功课。你去住喺嗰啲周围啊，系有基督教、有呢个天主教学校啊，同埋保守党啊嗰啲村镇啊，嗰啲地方反而唔会发生呢啲事。就是去那些貧窮人口多的那些，尤其是多球迷的那些，你不要以為呢你喜歡看球呢就沒事，就融入主流社會，未必的。看球裡面都品流複雜的，都很多呢這些叫做 football 的，這些叫 hooligans， 都是很慳憎。所以在這些時候呢，就一重大地起風雷呢，是一定會有這些事發生。不過呢，我要强调呢啲系绝少数嘅，极少数嘅，你唔会遇到嘅，系咪？如果你话遇到咧，都会有咧应对个方法嘅，所以唔需要太恐慌咯。咁最重要你要了解而家点解英国啊嗰个成个社会嘅生态变咧，嗱就系工党政府斯坦默咧呢个首相超级无能啦，最近佢个副首相啊，呢个大妈型啊叫雷纳啦。这个是做酒吧侍应女嗰度出女侍应出身的啦，水鬼星城王咧，就被揭发咧，就喺南部买咗间屋咧，就印花税嗰度俾少咗咧，应该咧系要俾成7万磅嘅印花税，咁即系买大屋啦，系嘛？咁结果咧就交得个3万磅，咁俾人踢爆之后咧，就引起民愤，因为工党咧上台咧就加税，加税咧你自己嘅高官咧就瞒税。於是咧就冇得撈，係嘛？咁其實咧呢件事就雷納唔使走嘅噃。呢件事我怪就怪咩？怪中國駐英國嘅大使館失職喎。因為雷納身為副首相咧，佢本來喺2個禮拜內啊，佢全權可以批准或者係呢個打沉啊，嗰個倫敦啊，喺呢個嗰個 超級大使館， 叫超級大使館，個權力喺佢度啊。如果中國駐英大使館啊，佢哋嗰啲人員有做好功課，知道佢啊係有筆印花税要交，你靜靜雞嗰度咧7万磅，你由中國幫佢交咗咧，你嗰個鑄幣廠係咪到手咯？係咪啊？佢咪即批咯？係咪先啊？ 係咪？呢個女副首相 乜呢啲副首相乜？你做咩？你即係所以話王毅外交部長要問責咯？ 系嘛？ 嗱，呢个女副首相咧，佢黑人憎或者今次个风暴点样猛烈嘅原因咧，其实就系正正咧中国式嘅特色嘅双重标准，因为佢喺 在野嘅时候咧，佢正正系咧去批评保守党啊，佢里边嗰啲官员咧，嗰啲啊腐败啊，同埋佢哋嘅双重标准。嗱，而家佢就正正咧系中晒回力镖啦，因为佢而家主政就系房屋啊嘛，主政房屋嘅时候，佢竟然啊自己喺个印花税里边咧咁样偷步或者叫做即系叫做交少咗啦。咁而且买嘅唔系平屋，系一个应该系 Brighton 啊，英国南部啊，80万镑啊，即系折算港币成8-9百万嘅一个大宅啊。咁你谂下啦，以佢一个咁嘅出身嘅，你竟然咧买成咁嘅楼啊，仲要俾少咗印花税。虽然佢个仔咧系有啲问题，中间咧系有啲即系嗰啲嗰啲業權啊，又或者其實嗰啲錢咧，又話係將佢個仔嗰部分賣翻俾出去啊，嗰啲好複雜嘅，嗰度我哋唔好嘥時間去討論啦。咁佢但係佢報嘅地址同埋佢真係居住嘅地址咧，其實就係佢個應該係佢阿媽嗰度同個仔一齊同住。咁所以依層樓係第二間物業，所以佢一定係要俾嘅。但係佢竟然話聽過稅務嘅專家意見，但係大佬你係房屋大臣嚟噶嘛？你仲使乜听嗰个 咁所以咧 律师嘅意见啊？即系呢个咁嘅文过饰非咧，系大家唔收货嘅，所以今次咧佢一定要落台噶啦。 所以最近搞到咧维新党嘅党魁法拉治咧，就系全国一个咁多嘅政党民望最高，佢好牙刷啦。佢话佢一上台咧，两个礼拜之内就会将嗰啲非法坐橡皮艇过嚟嘅嗰啲穆斯林嘅移民咧，系全部驱赶。嗱，点解啊会有呢啲种族冲突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司纪贤呢就顶风作案，就有少少似上一任的特首，他跟你斗气。你说他呢任内呢是整到全个英国伊斯兰化吗？他现在呢就伊斯兰多几镬给你看。就这个副首相就用了从雷纳呢就没得捞，就用了外交大臣拉米呢就不用他做外相了，就逼了他呢是有得升就做了副首相。另外咧，內政大臣谷巴咧就做咗外相，環境大臣李德咧就轉咗做房屋大臣。嗱，你睇下呢個排頭出嚟，啊呢幾個阿太咧，啊望落去再加埋拉米咧，佢哋幾副尊容咧。我但係望清楚，就阿拉米咧就神高神大，啊就最似一個男人。其他嗰幾個阿婆同師奶咧，我唔知係咪眼花，我硬係認住佢咧係做過變性手術嘅喎。唔知系男定女喎，系嘛？即系呢啲咁嘅排头摆出嚟咧，尤其呢个谷巴做呢个外交大臣啊，你话普京 冇办法， 同埋 工党系咁 啊，会唔会将你啲咁几个师奶女人放在眼里咧？系嘛？啊，如果佢中国再加羞辱英国咧，系打多你几巴咧，我一啲都唔出奇喎，我唔会同情喎，因为你自己攞嚟贱喎，系咪啊？ 我就觉得咁啊， 呢啲咁嘅二打六嘅呢啲通街呢啲咁嘅大巴嘅师奶都做到哇，内政大臣啊，外交大臣啊，系嘛，副首相啊，哇喂，你而家系玩紧幼稚园，话玩泥沙煮饭仔咯，系咪 啊？我觉得咁嘅，就算女人或者出身基层咧，从政都冇问题嘅， 冇问题。 戴卓尔夫人都系 是 啊 grocery shop 嘅一个女儿啫嘛，都系出身基层啫嘛，靠苦读跟住上位。做埋首相，但系唔知点解嗰阵除咧，你见呢个副首相咧，佢而家行出嚟咧，佢真系上唔到大台噶。你睇个样咧，都好少家噶，真系只拉一个咁样咧，去主政呢个英国嘅英超级大使馆嘅审批。你觉得佢毫不专业，而且咧今次更加展露咗佢哋呢啲贪小便宜啊，同埋真系工党出身，即系变咗咧。大家都是基层，但是保守党的基层和工党的基层呢都有些分别喎，真係。 行出嚟呢是不是就故意突对对波啊，蹬下蹬下两个米袋啊，跟着满口有女性主义啊，小家甲贱格呢啲就。所以呢英国好多个选民睇到呢就觉得好 frustrated。因为一个党就是这样，另外一个党现在最大镬就是工党可以这样挨到2029的。但先至可以 call 大选。 如果佢厚住面皮真係挨落去㗎，佢可以，佢唔理㗎。 咁另一方面呢就係、是、成个英国啊各地啊呢啲咁嘅地方行政管理嘅首长係伊斯兰化。最近呢你嗰、那个内政大臣呢先至好笑啊。 啊，那个谷巴咧系腾出个位啊，揾边个咧？揾咗一个咧穆斯林嘅女人咧，叫孖末啊。這個、呢个孖末咧啊，你睇下嗱，嗰、那个即系我哋唔好话以貌取人啦，系嘛？系一个好明显系伊斯兰教嘅一个咧啊妇女吓，咁啊打。啊！呢、這个司纪贤咧就同你咧吓斗气啊嘛，吓你班右翼啊喺度啊，系嘛系惊伊斯兰啊嘛，我而家就用个伊斯兰嚟做内政大臣，系嚟到咧系同你咧系对冲啊！而家咧你睇下，咁啊激嬲到咧系英国嘅《每日邮报》啊，《每日快报》啊，就将啊四张相排出嚟啊，除咗孖末咧系做内政大臣咧。仲有一个叫教育制度啊嘅教育事务部长，亦都系一个叫哈密啊，啊，亦都系一个穆斯林。话而家咧，佢系主管咧全英国啊啊嗰个中小学教育嘅行政。嗱，呢个咧哈密系做咩嘅咧？喺公元2000年度咧，佢系教伦敦嘅南亚嗰啲的士司机咧，教佢哋识字啊，唔系教英文啊，系教识字啊 ，literacy 啊。同埋教佢哋嘅数数目啊，咁样出身，跟住咧就系喺一啲咧伊斯兰嘅男校同埋女校咧嗰度咧去教过啊，咁咧就呢啲冇问题嘅，只不过咧嗱，再加埋布莱顿啊，就系、是、呢个南部啊，呢个咧海滨嘅城市系一个咧旅游胜地，布莱顿嘅市长咧我都唔知叫咩名啦，你睇下咁嘅样嘅，系嘛嗱，另外仲有啊就系、是。伦敦的市长叫沙迪克，又名简世德，不用讲啦，又是一个巴基斯坦人。嗱，呢四张相咁拼埋咧，冇问题，我哋唔应该有种族歧视，只不过咧就会令到你嘅英国嘅国际形象有一个结构性嘅改变，系咪？尤其系呢个叫做哈密，系咪？望落去个样咧，我你话佢系拉登啊，失散咗个细佬咧，全世界都信啊！啊！呢啲人咧，你嚟到英國啦，佢封埋著噶噃。啊，好似啊邊個啊 Prince Charles 咧，俾個爵士俾佢喎，係咪？可能係有心激佢老母啊，定係邊個啊？話呢啲咧，你四張相咁排頭咧，人哋會覺得你英國嗰個國際形象係咪變咗咁啊？唔緊要，如果你係伊斯蘭化，你成個倫敦同埋成個英國，你值唔值咁多錢先？我如果嚟英國旅行，我係想咧去白金漢宮睇嗰啲咧御林軍換班。御林軍咧嗰套衫就係紅色絨同埋黑色嘅絨褲，嗰啲紐咧一粒粒係金嘅，同埋戴住一個咧係高帽啊。喂，如果你又換曬嗰啲阿拉伯兵咧，係騎住對馬咧，嗰啲遊客就覺得唔值得我啊，係飛咁遠過嚟，同埋咧你英國嘅物價咁貴，你要睇呢班人，唔係話對唔呢啲人冇偏見啊。我宁愿去土耳其嗰度睇，我宁愿去北非嘅摩洛哥、特尼西亚同埋阿尔及利亚，因为嗰度咧系两一千几年来就系一个纯正嘅传统嘅伊斯兰国家，系嘛？嗰度啊，嗰个物价同埋消费咧，一定平过伦敦好多。如果你伦敦嗰个面皮啊，系呢四张相咁代表咧，系嘛？喂，好多人觉得你唔好搞啦，喺出面嘅人啊，系觉得成个 perception 啊。Britain 的 perception 咧係中東化咗，中東化咗喂，你嗰啲 Duchess 啊，嗰啲酒店啊 ，Savoy 啊，喂，你憑乜嘢收700-800磅啊？係10,000啊？啊，你咪累死半島啊！最近喺度開啊，係嘛？收過千磅房一晚，你而家你倫敦個形象係咁啊？你點樣 sell tourism？ 點樣 sell 旅遊啊？啱唔啱啊？嗱，你唔信問下啲小紅書啊！如果佢落諗住落嚟。在呢个红馆系嘛，系以前开陈奕迅演唱会、张学友演唱会、张国荣演唱会，一张飞2000蚊，黄牛党炒到8000，啲小红书排队俾钱，心甘命抵。之但系你叫佢俾2-3千入嚟睇啲大妈喺度跳咧，闪北舞，小红书都暴动啦。你喺红馆又点啫？因为你大妈冇喺红馆嗰度做咧，第一上唔到大台。第二是不值得我给2000蚊入去，不是说你大妈舞是没有艺术价值，你跳那只闪北啊，那只又红绸啊，又打鼓啊，那些呢锣鼓喧天呢都很有你的风格，只不过你在街边那里是吧，接受免费或者打赏，我喜欢给10蚊、20蚊，我一样很开心，这个就是那个 category 嘅问题，唔系 class 嘅问题。所以而家咧，阿斯坦默咧就系、是、有心咧，系同你系国内嘅政敌咧。呢、这个一睇就知，唔系话呢几个人嘅能力有啲乜嘢得嘅问题。佢而家系一个政治斗气嘅任命，系咪？如果你嘅能力得啊，你唔会啊一上台啊，一年都唔够成棚人啊，系拿手唔成势，个副首相都要落台。所以咧，凡此种种就会谷到英国国内啊嗰个民粹，又或者嗰个民间嘅情绪咧。是觉得喂加埋一隻隻船啦，系咪每年咧系嚟几万人啊？啊呢啲咁嘅来自欧洲嘅呢啲咧系移民，系嘛？咁所以而家咪英国嘅选民咪集体觉醒咯。如果系咁嘅话，咪排外咯。以前谷谷埋埋唔敢叫出嚟嗰啲咧，咪而家嗌出嚟咯。如啱喺约克大学里边都收呢啲咁嘅学生咧，呢啲学生我相信系左翼就唔系右翼咯，系咪啊？所以咧呢件事咧就。香港的呢位阿 Dan 咧就唔好罷手，係嘛？就應該揾啲有心人幫下，係將佢起底咧，係同埋咧係予以一個正當嘅報復同埋制裁咯，喺合法嘅手段之下，係咪啊？ 係咁啊！特別咧，而家嚟緊咧，即係依場咁嘅風暴咧，我覺得會波及嘅。咁但係咧，亦都香港人要聰明少少啦，即係唔好咧，即係。呢、这個太過牽涉入去，咁其實今次個元氣咧就係反呢個非法移民同埋反難民，但係香港 BNO 嘅 visa 咧唔係其實唔屬於呢兩個 categories 嘅，即係我哋係通過咧真係提，即係要俾啲 IHS 啊，而家話對 方唔識分啊嘛， 係啊，咁但係嗱，依方面一方面就民工啦，就係、是、你話要通過啲 MP 啊或者輿論咧，要盡量嚇、令到人要明白 BNO visa 嘅性質同呢啲難民同非法移民咧。是有根本的分别，这个是要浪费时间，还有要通过媒体去跟这个英国人沟通的。因为早在三年前，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BNO Visa 是什么事，但是我身边接触的，其实我有时现在接触的英国人，甚至是即他们都是新移民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包括乌克兰的人都知道 BNO Visa 是一件什么的事。所以我觉得要耐心一点跟这些、即媒体要沟通。就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唔好即係隨便介入呢啲衝突裏邊，因為冇著數嘅，因為拳頭再近，第一阿 Dan 嗰啲就係例子啦。第二咧就係好似我話，你同啲 loser 或者其實佢哋積壓咗嘅，佢哋係來自嗰啲貧窮啊，或者佢哋世代之間嗰啲鬱結啊。咁而家你變咗佢哋嘅出氣口嘅時候咧，你無謂將自己擺上第一線咧，去俾佢哋用嚟泄憤啊嘛。 咁啊，整體香港人嘅形象咧，都係好 humble 同埋好低調嘅，係嘛？ 嗯， 即係一般嚟講，英國人咧有啲旅行嘅經驗都分得出邊啲係香港人，邊啲咧係大陸嘅中國人，係嘛？咁大陸嘅嗰啲人咧，呢幾年啊都已經收斂咗噶啦。早十年八年咧，嗰種暴富啊～啊，嗰種咧嚇，周身名牌啊，牙牙咋咋，係威係勢啊，嗰啲氣質乞衣，滿身 LV， 但係有周揸架勞斯萊斯嗰啲咧，係嘛？就嗰啲咧就應該帶頭俾人揼嘅，俾人咧係喐嘅。咁見到嘅話咧，香港人喺側邊見到咧，千祈唔好介入，喺側邊旁觀好啦。但係而家呢啲人口咧就好醒目嘅，就已經低調啦。一來咧，佢哋唔想喺英國俾人揼。二来咧，后边咧，阿习近平先生嗰啲专开嗰啲咧，好多嗰啲专案组咧喺度咧，系通缉啊，同埋搲佢啲水，咁啊变咗咧呢班人咧潜咗水啊，大陆人潜咗水，咪香港人而家咧系浮晒上面咯，系嘛？同埋有啲咧大陆人啊，都做埋啲衰嘢，然后咧就话自己系香港人，最近新加坡咪有一单咯，系嘛？用信用卡嚟到呃啊嘛，系嘛？话自己系香港人，其实系大陆嘅中国人啊嘛。所以咧，有呢啲咁嘅陷阱咧，都係到處咧都要咧小心防範啊！咁都係，我覺得香港人咧以前喺個温室嘅環境大咧，個性格係太天真啦，同埋咧係太忠厚啊！嚟到而家呢度咧，都係另一個叢林嚟嘅。離開咗香港呢個温室同埋一個 comfort zone 咧，要知道呢個世界其實係好險惡嘅啊！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咧。就唔好好似以前咁天真啊！喺嗰啲書店嗰度開下座談會啊，圍爐取暖啊，講下啲左翼理論啊，大愛包容啊，唱下歌仔啊，冇用啊！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如果仲未訂閱《風雲谷》嘅，歡迎訂閱，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